市为主，哦，大家都就是可能听的机会比较少一点。 先说说名字，我们 是在塔拉戈纳附近。塔拉戈纳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就上学的地方。 塔拉戈纳， 塔拉戈纳就是离巴塞罗那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 嗯， 然后今天介绍这个线路呢，就是现在介绍线路呢是叫天才之路。 天才之路， 天才之路就是它里边就全是一些大师。 我的天哪， 就是， 人物志， 人物志就差不多那意思。 对，真是人物志。 然后地名呢，比如说有这个雷欧斯。雷欧斯就是有这个高迪，高迪就是做这个圣家堂的， 是， 哦， 然后还有这个叫本德雷姆，然后还有一个叫米特洛伊格， 哦哟， 还有一个是这个叫霍特。 前一个我们知道哈，高 迪 了解一下， 嗯， 后三个也是建筑还是什么呀？大师他是哪方面的， 嗯， 文学还是？ 有一个是音乐的， 音 乐， 音乐的是叫帕乌卡萨尔斯，他是这个叫大提琴之父。 我的天哪！ 中国最有名的那个大提琴演奏家叫马友友， 嗯， 然后马友友曾经就说，对他影响最深的就是这个帕乌卡萨尔斯， 嗯， 然后其他的呢，像有一个米洛， 嗯， 米洛也是就是那个米洛空间呢，也是一个艺术大师， 嗯。 就是他们这些人穿插的一路，当然最重要还有一个叫毕加索。 哦， 对， 对，毕加索， 嗯， 毕加索也是在这个那个地区非常，就是在当地 人物 进行了一些创作。 嗯嗯嗯。那作为游人来说的话，怎么去平趟这条线路呢？比如说有没有一些， 我们靠什么交通方式呢？是走着还是？ 是， 就是如果你当地，如果你去当地想就是走这条线路的话呢， 嗯， 它会在一些那个道路中有一些这个立牌， 嗯， 然后你在你进了这条路，就说明你已经到了这个路线里了。 哦， 然后一般会提供一些自行车啊或徒步，然后它中间因为有无数个博物馆， 哦， 然后可能会就是 穿插人文， 然后来买门票，然后还可以去看，比如说毕加索以前住过的山洞啊， 妈还住过山顶洞人。 然后比如说这个， 嗯， 保罗卡萨尔斯，他已经去世了，就是他那个在海边的一片墓地。 哦， 然后但是他那个海边呢，其实也是一个冲浪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 嗯， 天 哪，跟运动有关系 了。 等于说这一条线路其实都是围绕着，在这个塔拉戈纳省里边， 嗯， 然后会有一些这个景点的分布， 嗯， 包括离有之前跟你们介绍过有一个叫冒险港， 嗯， 冒险港就是那个欧洲第二大游乐园，就也在那附近。 啊， 等于说如果 海边那个， 对，如果你在这玩一圈的话，其实非常爽。但是当时我们在做这条线路的时候，老师也说， 嗯， 可能针对中国游客的机会可能比较少， 对， 因为中国游客可能就一下就去巴塞罗那或者去马德里了， 嗯， 他可能不会来这些小地方。 对对 对, 对， 因为这个它时间可能没那么多。 嗯， 哦， 这块在欧洲的话，主要还是针对法国的游客比较多的。 嗯， 因为他们比较喜欢这些。 那比如说，咱们就针对这条线路，我们就来玩这个春二这条线路的话， 嗯， 大概得几天可以玩的比较爽？ 大概三五天吧。 啊，那真是 三五天 呢， 真是啊。 因为它其实就是你可以住一个地方，就可以去，就是在一个城市里住，然后就可以去这个其他的地方去玩 去。对，就是住在巴塞罗那，然后就可以去遍这些地方，是吗？ 对对对，如果你要在巴塞罗那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就是因为你坐火车可能稍微远一点。 嗯， 如果你要住在塔拉戈纳， 嗯， 比如说你这四个地儿就比较方便去。 哎， 然后通过公交车就可以，公交车然后加上这个小的火车就都可以玩。 其实我们知道在欧洲住宿的条件是不太一样啊，分布不一样啊。就比如说你在那边熟，就你生活的工作的那个区域住宿条件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 嗯，可能人民币七八百就能已经住到很好的了。 哦，酒店 七八百就已经很好了。 酒店，但是他那块可能平星级倒不会说很普遍，他一般不是平星级，他只是说同等的， 人家甭平星级就很好， 对， 是这意思， 都很好啊。 因为基本上都是沿海嘛，沿海的可能紧邻地中海，那一片都是紧邻地中海。 嗯， 这地方得多美，你说又靠着海，可以吃着海鲜，吹着海风， 嗯， 对，还可以漫步， 还可以自行车。 对， 比如说我同学以前是在那个保罗卡萨尔斯那个博物馆工作，然后我们当时因为就是读研究生时候有这个分配这个工作，然后就在当地 实习嘛， 在当地实习， 哎，好棒。 然后从家然后到那个保罗卡萨尔斯那博物馆，他每天要坐火车，那个火车就是完全临着地中海的。 哎， 然后每天大概半个小时，然后那半个小时那一路上其实就是随便拍就是大片那种感觉。 这个我就是我这还插一句哈，我这个上班线路就两点一下嘛， 嗯， 然后从我那个小屋子， 啊， 嗯，然后去我的诊所，然后回来，啊，就会经过几个菜市场，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不是路过嘛， 啊，对比了一下哪个菜市场便宜， 是 不是？ 开车还是骑车？ 我， 啊， 不行，基本上， 啊， 那个， 啊， 好多拦那小黄车都退不回来，然后 那你是个哪吒呀？哎呀， 飞黄轮嘛。然后我就觉得啊，就是生活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境。 对， 刚刚你那个同学天天坐在非常漂亮的欧铁上， 展示风景。那其实作为俺这个人家旅行，人家这边的旅行节目，我想推荐一下，如果是听友或者驴友的话，这个车是可以随便坐的吗？ 对，而且很便宜， 对， 可能人民币十几块钱。 哦， 差不多 十天小黄车的价格， 我的天哪， 就差不多 小黄车有啥免费。 而且这沿路的那些博物馆的门票其实也都非常便宜，那可能比如说咱们随随便便去个故宫可能要50， 是是是， 100长城之类的。欧洲普遍来说这个景点的价格都比较便宜， 亲民， 可能3.5欧元2.5欧元，人民币10块钱嘛。 好便宜啊。 对， 而且里面丰富多彩。 对， 哦， 他介绍人文的，然后包括当地的这个自然物产的都比较丰富。 那这趟线路来说，不是以健身和骑行为主要的宗旨吗？ 对。 那比如说之前有没有听友去走过这个，就带着朋友去过，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们以前是实地的话去踩过一些，但是是主要是以步行为主。因为我不会骑自行车。 哎呦我的天哪，你居然不会骑自行车？ 这个跳过、 就是步行嘛。 对，就主要是步行。 步行的话，因为有很多的等级，户外活动有那种非常厉害的健走达人，有那种初步溜达的老头老太太，这么说哈。那这个级别是大概什么样的这一趟？ 这个我估计就 自如。 你在就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可能你走个3万步、2万步， 现在是去东京了， 差不多就 啊，是， 差不多就这种感觉吧。 哦， 对，那我去觉得其实就是适合走，就是不管你是专业徒步者，或者说是普通的游人，就都可以走这条路线。 它毕竟有些路可能不适合骑行，因为都是好多是在山里的。虽然那个区域整个是临地中海，但是说比如说刚才说 上山， 毕加索的那个他住过那个 山崖洞 之类的，或者说那个蒙特洛伊格的，因为这个蒙特本来就是山的意思，就是 MONT， 它本来就是蒙，在西班牙语里可能就是山的意思。然后它那个罗伊格地区本来也是比较高，那你可能走上去的话就会比较方便一点。有些地方你走上去会比较方便点，那种大石柱子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一趟就是既有那种就是欧洲的建筑特点，然后有这样的风格，然后又有这样的自然风光。哎，那看看具体是咱们从哪儿开始走， 一站 都有什么， 你是体会过的， 对 吧？ 对 对 对， 是吧？用那些记忆点非常爆棚的，给我们想想哪些是必须要参与的。 先讲好吃的吧， 好吃的， 行，好吃的， 美味， 对，好吃的，每次道道都最喜欢。 是是是，我都可喜欢了呢。 是，那儿的那个做饭呀，我感觉可能跟东北比较类似。 是吗？ 对，它有好多，就是好多炖菜之类的。 哦， 对，然后它也是，它我们就管它叫加泰罗尼亚乱炖。对。 加泰罗尼亚乱炖 是以什么码为主？里头 海 鲜、肉、 海鲜、肉都有，而且肉的比如说也搁什么土豆啊，然后 茄子呀、 大肉片儿之类的，豆角啊， 鸡肉吗？还是猪肉？ 猪肉、牛肉都有， 都有。 而且它那种是搁瓦罐里的，然后 对， 搁瓦罐里的。然后我以前住的那地方就有一个餐馆是专门吃这个，在当地非常有名。然后里边还有一些比如说烤鹌鹑呀，然后烤那个当地的肉肠啊。 哎呀， 包括有那个直接生吃大葱啊，大葱蘸那个坚果酱， 真的吗？ 真的。 他们那儿这居然吃大葱， 他们吃烤大葱，那个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一道菜。 有烧烤也有烤大葱，烤蒜嘛。 哎呦我的天哪，太符合我们的胃口了， 好接地气。 对， 而且烤大葱比肉贵，因为那个算是 蔬菜， 对，因为那不是蔬菜少，因为那个算是传统节日里边的，就是那种单点的特定饮食 名菜。 哎呀妈呀，烤大葱， 对， 葱烧海参，我的天，厉害了， 葱烧海参，不要海参， 对对对对 对， 对，哎，差不多烤完了以后就是那感觉，然后蘸点坚果酱吃， 哎呦，那挺适合咱们的胃啊， 对呀，挺好的。 他当地的饮食其实一般可能华人贵都比较容易接受。 对，我在那儿吃过一个土豆炖，不是 在西班牙， 对，西班牙西红柿炖牛肉，我不知道他们当地 叫。对，有那个，那是大巴斯一种， 超好吃，真的是超级。 其实就是炖柿子嘛。 啊，真的是，对，就是柿子牛肉嘛。 哦，这么一听说的话，那边的饮食风格不像我们想象的，就是不单一，很丰富啊。 对对对， 包括当地的一些海鲜也特别便宜。 嗯， 比如说大龙，就是你可以去自助餐厅， 嗯， 大龙虾、螃蟹随便吃。 大概多少钱？ 咱仨人的话，不到300人民币。 哎呀， 这么便宜！ 海边啊， 不到300随便吃，然后关键除了海鲜以外，还有 配搭 各种各样的牛排，然后寿司啊，什么海鲜饭呀之类的。 哇，这 哇， 吃的好，行程肯定很丰富。 对，你肯定吃完了以后，你肯定走得有劲儿。 对对对， 是的，是的，一天3万多步呢，你得消耗能量啊。 所有的这个区域的饮食结构都是这么的丰富多彩吗？ 对，

一些夜店。 哦，晚上有文化， 晚上是有文化的。嗯、但是比如可能周边像萨洛， 萨洛 离那儿也挺近，但是纯海边，好多欧洲人在那儿买房，就为了去在那儿 就感受 度假，然后感受那个当地那个夜店氛围。 萨洛更有意思， 是 海边， 是叫夜店之城那块儿似的。 夜店之城， 我的天哪，那很多西班牙电音是不是从这儿诞生的？ 对，真的 吧？ 真的。 City of Light， 他可能在欧洲是跟阿姆斯特丹是齐名的。 哇，那了解了。 哇，那很棒啊。 很棒，节奏非常的快，而且这个城市颜色非常漂亮。 对 啊，尤其我个人老在节目当中说喜欢晚上的城市亮起光来秀的样子哈。地中就什么海是地中海？ 对，地中海 地中海沿岸，如果夜晚亮起来，除了酒店的照明，它海滩是有照明的吗？我想问一下。 海滩有，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健身区啊， 对，那个水泥那块， 就是公路，就是有人能骑行的地方 都有照明 灯。然后远远的看，其实那个海平面上会有一些灯柱，是因为船 哦， 轮船 对对 来了，货轮。 我还是倒一下口音吧，就是大的轮船会在那儿放一些灯之类的。然后整个显得海面就是会 不单调， 对，不单调，但是看起来也是很宁静的感觉。 哎呀，我就特别羡慕那种又有城市风光， 对， 穿几个街区就是海边， 嗯 啊，那种感觉，就是它不是纯的那个海，它有城市的那种。 夜店，你知道吗？ 对， 我就特别喜欢，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晚上走在这个 就是 夜店林立的大街， 动次大次那种非常鲜亮的地方。 对，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国家它的夜店风格不太一样， 嗯， 对，甚至每一个城市好像都不太一样。 它那个是有格调的，还是用就是写意的部分的？ 有电音的那种。 哦，电音。 然后你像我们平常去的可能是比较说好听点叫比较这个 old school 一点 old school、 对，但是其实就是比较老帽一点的。 了解， 因为我们去 挺好的， 我们可能就是同学聚餐，然后聚餐完了以后呢，就去附近好多上 休息 跟上岁数的人一块 聊聊天， 那就不叫夜店了，那就是迪厅了，可能。 哦， 其实也挺好的这种感觉。 端杯啤酒，然后蹦到啤酒没气儿，然后就回家，就那种。 啊， 挺长时间的。 对，挺长时间的。他们夜店开得很晚哦。 是，反正风格各异啊。喜欢当地夜店的朋友可以去刚刚这个城市叫做 萨洛 感受一下啊，欧洲的阿姆斯那个什么西班牙的阿姆斯， 对， 那个其实。欧洲啊，国家和国家之间离的是不远的。 对， 作为留学生呢，他很有时间，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他就是以他学校周边很多的欧洲国家的城市的部分哈。我们的冯嘉宾也是这样一个朋友，他跟他的朋友以前在我们节目分享的时候， 对， 有一个地方一拍即合，你在那儿等着我去找你，或者我们一起相约前行。 哇， 这真是让人羡慕啊！ 真的很让人羡慕， 是不是？ 假多， 周四主要是 啊， 这些年。去了哪些西班牙附近的一些地方？ 附近欧洲国家去了十几个，然后可能我觉着跟今天主题， 对， 然后也是运动，然后也是徒步，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世外桃源可以推荐给大家， 哇， 叫哈尔施塔特 啊， 哇， 德国， 哈尔施塔特， 是奥地利， 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哦， 这地方不是号称为童话的现实版吗？ 它现在被称为是世界最美小镇，因为它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完全封闭的小镇， 封闭的怎么解释这个封闭呢？ 这个封闭就是说，它就是比如说我从萨尔斯堡，或者说我从奥地利，从维也纳，奥地利区域内过去，可能需要坐火车，坐火车到哈尔施塔特以后，必须得坐船才能到哈尔施塔特的镇子上。 哦， 就是它 有 完全被一个湖给隔开了。 哦， 然后它那个整体大概海拔在500多米，然后最高的地方是3000多米，完全就是你可以感觉 上升的呀， 就是感觉那个云彩啊，就能看见，能拿手摸着， 在房子旁边 就拿手能摸着，就在房边上，就那种感觉。 啊，哈尔施塔特，奥地利。 对，这真的是一个童话般的小镇。 对，它是在这个奥地利的上奥地利州叫萨尔斯卡莫古特那么一个区，然后它是一个特别老的一个镇。 嗯， 然后那个镇以前呢是产盐的。 哦， 等于是那种老的盐矿， 而且还有很多那个，比如说骷髅的那个什么 人骨教堂， 对吧？ 人骨教堂，那儿有一个人骨教堂比较有名。 对， 但是他那人骨教堂是因为当地的风俗， 哦， 就是说，因为当地人呢就有一种信奉嘛，就是说我在地里可能埋10年，然后就迁骨了，就把这个骨头就放到这个教堂里边，然后所以说整个的教堂里边呢都会是有这个当地的老人的这种遗骨。 了解，就是反正有这样一个说法。 对， 是的，是的， 当地的墓园其实都可以。作为景点， 墓园， 对，当地墓园，你看着不阴森恐怖，有点跟去年的那个，就是那个